据南州县网报、民众之声报道，南州县兴州抵制部署战区高空区防御系统斗争委员会18号在庆尚北道兴州郡政府楼前举行第六次烛光集会，表示反对美国和南州县当局决定部署战区高空区防御系统。另据南州县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实践6·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大田本部14号在大田开展紧急行动，表示抗议美国和朴槿惠集团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。